看他的节目，他总是显得非常的中性化，甚至有一点粗犷，有点女汉子的感觉。可是他唱情歌的时候，仿佛他身边就有一个男人，他深爱的男人，他的唱腔呢就非常的女性化，温柔似水的。刚刚唱歌的姐姐今年已经50岁了，蓝心湄，她拍过电视剧、广告，主持过综艺节目，她的形象百变。所以后来我就想到，其实这样也非常的容易理解啊。任何女人在面对自己的爱人面前，都应该是温柔似水的，千娇百媚的。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作品来自李琦，《幸福到哪儿去了》。 我以为只要勇敢张开双手，就能拥抱属于我的自由。生活几个好朋友就可以填补爱的缺口，只可惜无论选择坚持或放纵，都找不到快乐的理由。幸福到哪儿去了？ 像苏永康，有没有？当他还是作为选秀歌手在舞台上接受评委们的挑剔呀，或者说鉴别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，这个人一定会成功的，所以很开心看到他现在出片。李琦演唱的《幸福到哪儿去了》，大多数人都在不幸福着，追求幸福。 没有眼睛，所以看不见。奔忙在四季都积雪的世界，在涌塞的路上追赶向前，谁管旁人的梦魇，无意间传来的体贴融化酸楚，再蔓延成感谢。从不安到爱上，给予的喜悦，分享点滴的好与甜。开幸福的开关是体谅的和善，在眼中有爱笑就灿烂， 牵手会更能成功。 当保护你的他变成要你保护的他，当你远离了家，努力有了你爱的他，突然发现那个爱着你一生的女人变成了你最牵挂的老人。从一哭就有人哄，变成再哭也忍着笑，哥们情谊在酒里喝完了吐的自己擦，就算肩上扛着山也要装得很潇洒，这就是我们过了30岁的男人。男人也像一朵花，需要人来灌溉它，它会勇敢天下。男人不是不流泪，只是躲起来心碎，宁愿学着战也不要笑着跪。男人也是一朵花，也害怕风吹雨打，有谁能我在你的身后。也不要笑着跪，男人也是一朵花，也害怕风吹雨打，有谁能看到坚强后的伤疤？生活不过一杯酒，最晚了路还要走，爱人和朋友我在你的身后。男人也是一朵花，也害怕风吹雨打，有谁能看到坚强后的伤疤？一份情念这一生，一个家扛一辈子，这就是男人活着的样子。人生不过一杯酒，醉完了路还要走，爱人和朋友我在你的身后。 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

我们在爱情之中啊，会体悟喜欢或者被爱。其实谁喜欢我们，我们都能够感觉得到，他对我们到底爱不爱，在不在意呢，我们也能够感觉得到。有的时候我们是很聪明的，可是我们有点装傻，我们习惯欺骗自己，承诺了一些不该给的承诺，坚持了一些没有必要的坚持。爱情这件事情的确是勉强不了的，住不进我们心里的人呢，我们就放他走吧。接下来要听的歌，周传雄、小刚，我的心太乱。 夜里难以入睡，用什么可以麻醉，情绪太多怎堪面对，不是不要你陪，有些事你无法体会，卸下了防备，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，能够好好想想我们之间的明天。如果爱情不如我们想象的甜美，那么所有的罪让我来背。我的心太乱，要一些空白，你若是明白，让我暂时的离开。我的心太乱，不敢再谈更多，我的心太乱，要一些空白，老天在不在，忘了为我来安排。我的心太乱，害怕爱情的背叛，想哭的我像是一个迷路小孩，迷路的小空。